公司原厂出品的正宗的水晶瓶喜酒一级佳酿，可就绝对没有机会了。最后的十秒钟，立刻拨通我们的职工电话吧，400-919-6686，400-919-668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王子晴，一个喜欢绿色生活的北京市民。今天我为大家诵读一首环保诗歌，来源于网络《环保倡议书》。一张张光亮洁白的纸张诞生时，可曾看见一颗颗年轻正茁壮成长的生命倒下了，一片片可爱的绿色褪去了鲜活的色彩，电的出现将世界奇迹般改变，享受光明、温暖、舒适和财富。又可曾想到不可再生能源在一天天向着危机尽头逼近，清澈透明的水啊，是生命的源泉，可仍有愚昧的人啊，无视它的珍贵，浪费或玷污着它的美丽，对大自然无休止的掠取早已将它激怒。温室效应、酸雨、全球气候变暖、生物的灭绝，难道听不到它在欺凌地发出一遍遍的警告吗？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一起爱护与守护我们的家园，让我们一起节约每一张纸，节约每一度电，节约每一滴水。我是王子晴，家住大兴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东部城区的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方向，东三环的国贸桥到三元桥的南北双方向，东四环四元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五环小郊亭桥到白渣楼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集中。那么另外呢，东五环的平房桥南北向南有一起事故，造成了后车的短暂排队。在这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06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高磊。 哎呀，特别高兴。为什么呀？天儿终于有点凉快了。 对，你这明儿什么日子嘛？ 明儿个是 处暑。到那天呀，这个暑气就该消散了，咱们就真正要凉快了。 真好，胃口一下子就回来了哈。 是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天反正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告诉你啊，真是人太多了。我就上星期日带我爸我妈，好久没出去了嘛，没逛公园了，咱们就去北海公园逛逛吧。结果呢，到北海北门那边不是有一个护国寺小吃吗？你猜早上起了早点我们排了多长时间？ 你是去吃早点是吗？ 对，我们7点多钟我们就到了，7点半，30多分钟，我全是人，太可怕了。吃个早点排了30多分钟，我们连吃带走一共也就10分钟就完事儿了呢。你说我们这他大早上起来的。 我跟你说这主要怪你 啊。为什么？ 第一，瞅你去这地儿北海人山人海，对吧？大家都得往著名的旅游区北海走， 对， 是吧？我们长大的地方吗？ 啊，对呀。 第二，再瞅你挑的地儿，护国寺小吃，北京老字号，但凡去北海的都得往那儿走，甭管是外地来的、外国来的，还是北京本地的。而且第三，还怪你，谁让你去吃早点？ 那你说咋办吧？ 所以你去吃宵夜不就没事了吗？ 宵夜，我妈也吃得了啊，那么晚上，中午换了一地儿。我想啊，咱不去景点了，就我们家旁边不是有和声会吗？满楼都是吃的呀。 是。 然后我说妈，你想吃什么呀？我想吃鱼。带着我妈就去了，去吃一个川菜吃鱼的地儿，又排40多分钟，大中午的。我天呀，我觉得我那天我见到了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小朋友。 你特别的兴奋吧？ 对对，然后就在楼道里跑啊跑啊跑。我的天呀，怎么那么多人呀？真是周末大家都不在家吃饭呀。 我跟你说，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去的金地广场 啊， 那边现在不是整个广场那三层兴起来了，除了商业之外，它就是都是吃饭的地儿，然后里头有好几家都在那儿。我去吃那个赤铜的那个日式烧肉，结果你猜怎么着？打一上3楼电梯开始，哎呀，每家都在排队， 对， 每家都在排队，嚯，这生意叫一好呀！后来我就想，人民生活水平是提高了， 那当然了，提高了一大块呢。我告诉你， 所以我跟你说，不光是周末，平时也这样， 是吗？ 对，基本上来说，只要是好吃的餐厅，你甭管什么点去，都得排队。 那这问题你说能不能解决一下啊？一下排那么长时间，你说我怎么办？我逛逛街去，我就把过号。过号我又得重新排。 对呀，关键问题是你想你在排队期间你要干什么呀，对吧？你好不容易排40分钟队，在这40分钟当中，有的地方修指甲的还好，那比如说像你这种不修指甲的也挺无聊的。40分钟过后呢，你再找一地方再一坐，然后点菜又得点半个小时，还别赶上服务员忙，估计还得往1个小时上面走哈。 就是。 最好有一种方式能够把这问题解决掉。 有吗？ 我们寻找一下，找到了告诉大家。 是是是， 好吧， 听说有了现在。 但是我们今儿的互动话题就出来了，我们可以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就是您去吃饭排饿了排过最长时间的队 哦 是多长时间，同时是为了吃什么。 为什么非要选它？您就不能换一家吗？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或者直接搜索 CHWL876 就可以了。 对， 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奖品，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每位朋友两套啊，带着朋友去，带着家人去。电话400-600-0166，或者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当然，我们还有别的惊喜也会给大家。互动话题，您听好了，就是您排过最长时间的队，是为了吃什么？排了多长时间？我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CHWL876，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别说，咱们听众朋友还真有。 对，有小豹就说了，聚宝园啊，周六中午12点到的，快3点了才吃上的，这还不算长的。就我见过喝一杯茶的 啊， 三里屯你知道吗？ 我知道那个 溜溜溜溜的，排好几个小时。 那些人为什么呢？我都奇了怪了。 还有吃什么引豆村的， 啊， 就此催生了一个不合法的行业， 啊， 倒泡的，真的。你现在往那一片一走，居然有人要号码， 要号码，对对对对对对， 哎， 有。 我那天我在想，路过喜茶之后，我看到了哇，遥遥无期的队伍，我想了想，还是放弃了。 哎，你说那些排队的，我也观察过，我真站那5分钟看了半天，都是小年轻的， 然后发现没一个自己认识的，是吧？ 对，你说他们为什么？他们都是没事儿干是吗？ 不是，我也不知道呀，就可能是一种爱好吧。 你说我要是排个3个小时的那次经历，我也认，对吧？我就去那个。就是咱们那鬼街就吃马小，我一个外地的一家子朋友来了，说啊，就想去吃那家的马小，就想体验一下排队的那个感觉，就想在他们家门口搬着小板凳儿嗑着瓜子聊着天儿。当然那年呢，反正也差不多这个天儿哈，9月底10月初，金秋的北京还是挺舒服的，生生排了3小时。我们是8点多去，好像11点多才进去。 哎，我想问吃完之后的感觉呢？ 反正我没觉得有多好。他说：“哎呀，好吃。” 你这一个好吃，把我们嘉宾呛着了。我跟你说，他家也排队， 是吧？ 对，他家也排队。 啊，谁呀？ 我们请到，你看，问问他家排队排的怎么样啊？ 好好， 鱼娘海鲜餐厅的创始人，也是丹东人，老徐。 老徐好， 谢谢。谢谢。 嗯， 哎，你家经常排队吗？ 我们晚上一般是有排队，中午还差一些，因为大家吃海鲜可能更多喜欢在晚上去吃嘛。 那我能问，就是你统计过最长在你家排队排多长时间吗？ 最长我们统计过就是半个多小时左右吧。 半个多小时，那也不短了。 对，还好一些，因为我们这个店现在做的时间还不是很长，然后呢，刚2年多嘛，所以现在我们觉得等半小时还算可以。我们希望是3年之后，然后呢等一个小时。 也等3小时。 对对对， 不，只要好吃。我觉得吧，只要好吃，3小时不算。 不不不，我觉得这个让人等位等3小时，老板都不知道怎么想的，你知道吗？浪费3小时在你这儿等位，然后去了吃一顿饭。哎，那我能问问啊，就是说在排队的时候，一般来说他们都干什么呀？就等位这些朋友们。 现在好多了，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嘛。现在有手机，大家之后一般刷手机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们这边呢，就是还给他提供一些，因为等候的时候吃一些这种零食嘛。但是我们一般提供的是比较消食的这种零食，就会越吃越饿。 哦， 山楂糖， 对，类似于啊，比如说这 话梅 皮啊，对的，他这个越吃越饿之后呢，待会儿再吃饭才能 胃口大开， 点的多一些 啊，哎，真是 用心良苦啊！ 你看商机就在细节处啊。 对， 所以呢，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您有史以来排队时间最长的是多长时间，为了吃什么，好吧。我们的联络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同时要请出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了，知名媒体人秦周彤。周彤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 哎，你排过队吗？像你这个都是刷脸的，一般不用排队。 对呀，直接 去，然后往门口一走，一看队那么长，哎呦，老板一看，哟，秦姐来，快屋里请，屋里请。 我们那最大包间给您留下了。 是是是， 没有，也排队也排队。 那个有一次排的那个队还确实挺长的。那个有一个朋友从外地来，然后到这来点名说就吃那个大董，还就得去团结湖店。我说你这个 我也排过， 要了命了吧这不是？然后从八点钟不是从七点多钟吧，然后排到八点多钟快九点。你去那点正好就是人家那没 通厨房，第一轮没吃完呢， 对， 是吧？ 对， 哎，所以你看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排队的经历哈。 当然了， 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到底有没有解决的方式，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去帮大家寻找一下。不过我们今儿呢排队这事儿啊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得看看啊，排着队你得吃到好吃的才觉得值啊。 那行不行，什么好吃，最近是不是该吃海鲜了呀？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这天啊，包括这个季节呀，然后就是包括大家现在对于营养健康以及减肥的追求呀，海鲜唰唰唰唰的排位靠前。 那当然了呀， 是吧？ 不长肉啊， 是吃起来没有罪恶感， 还有那么丰富的蛋白质，对身体又好。 嗯，哎，你最喜欢吃什么海鲜里？ 螃蟹、虾。 我最不喜欢吃螃蟹，因为特麻烦，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麻烦才好吃呢。我们不嫌麻烦的都是吃货。 哦，真的。 对， 这倒也是。 那你就爱吃鱼呗。 不不不，我爱吃螺丝。 我那也麻烦呀。 不，那一桌，哎呦，再一桌， 哎呀， 然后来口小酒，啪、 哎，找到初恋的感觉了， 幸福的一吻。 我不太懂。哎，我们来说说吧，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说说海鲜啊。大家一方面可以跟我们来说说这个排队的经历，另外一方面来说一说，就是一提到这个丹东海鲜啊，你都喜欢吃什么哈？不过说到丹东海鲜，得先说丹东海鲜有什么？为什么丹东海鲜专门拎出来了一类是吧？哈， 对对对。丹东海鲜是这样，就是目前在北京算知名度还不是很高，因为它其实但是本身它这个海鲜比较好，它因为它属于冷水海域嘛，然后再一个它因为又挨着鸭绿江和黄海，它属于这种淡水和咸水还混合区域，再加上它又是这个黄海的一个入海口，所以水质也比较好，然后又是冷水海，所以它产的海鲜呢就相对于这个东海或者是热带海域地区呢，这个海鲜的质量会比较好一些，然后无论是口感呢还是这个肉质啊都会比较鲜甜一些，所以它这个这几年呢是因为这个丹东慢慢的这个随着一些其他原因哈，然后慢慢在北京也有一定知名度了，然后包括那个我们不是开了个丹东海鲜餐厅嘛，云阳嘛，所以慢慢大家也比较了解了。对， 哎，我能问一下，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丹东的地理位置吧。刚才在上节目之前，然后我跟我们那小摄像我在说，我说哎呦，今儿说丹东海鲜，小尚哥，哎呦，山东海鲜哎，我说你出去，别说我认识你。 山东丹东，这还 是有被这么 容易混淆的哈， 是吧？ 对对 啊，我说你说那是烟台， 烟台。 哎，但是丹东我还真是没去过，秦老师去过吗？ 我也没去过， 也没去过。 我曾经路过过。哎，这丹东到底在哪儿？地理位置跟大家说一下。 它应该是在就是属于辽宁地区的这个东南角，东南角，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地图那个鸡脖子这个脖子这一块这个位置吧，然后呢挨着这个朝鲜，然后它就属于这个咱们中国是最大的边境城市，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那叫什么，属于应该是叫北纬40度这么一个区域嘛，然后它所以它产的这个海鲜呢，包括这海水啊，都会比较适合一些。 它的海鲜的口感，辽宁这个丹东海鲜的口感和山东烟台海鲜的口感。或者说种类有什么差别吗？ 种类上大部分就是有一些相似的，个别的有一些就是只有丹东地区有。 比如说， 这个黄蚬子，就是我们丹东是叫这个杆儿，叫一般叫蚬子，不叫杆儿，一般北京是叫花杆儿。是包括山东也叫花杆儿嘛。其实这杆儿和蚬子就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说这个叫法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我一听蚬子这两个字，就明显的比蛤蜊要觉得大了？ 对，要高级， 要大一些。 对，然后它这个也有那个，比如说这个花蛤儿，我们就叫花蚬子。然后还有白蚬子，就是蚬子大概有三种，但是黄蚬子只有丹东才有，因为它是由于这个黄海嘛，然后特产的一种这个一种贝类嘛，然后它这个特点就是说这个肉质比较这个肥，而且这个比较鲜一些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店内有一个就是刚才您看了那个一桶黄蚬子，就是我们一天大概都是差不多100桶一个店。 100桶， 大家点的特别多那种。 他那是那个一个冰桶盛着，然后煮完了以后，那个肉发甜 啊， 然后个儿还大，就跟那个过去抹那嘎啦油似的那个， 有点像那意思。 哎，真的，我是因为有一年去 旅游的时候，然后路过丹东，但是没在那儿做停留， 哎呦， 特可惜哈， 遗憾了吧？ 可是前一段时间，我有朋友也是从丹东回来的时候，然后他说：“我说你在那儿吃什么好？”他说：“哎呦，海鲜呐、 对对对， 他说真鲜，而且甜。” 对， 他可能他当时有时候说跟水质什么应该是 有关系 的哈， 有关系，对对对。 所以你知道那黄蚬子，我曾经在一家海鲜的餐厅吃过黄蚬，黄蚬子还不是很多呢。 对，他现在他量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全国的需求量大了，以前那块儿大家可能还不是太知道这个黄蚬子这一块儿，所以它量还好一些。现在就是全国地区，包括北京也是，好多大家都去采购、 这个黄蚬子。 对对对对。 为什么找黄蚬子呢？因为黄蚬子啊，它比一般的蛤蜊要个大一些，肉厚一些。 对 对, 对。 所以吃起来之后，尤其是那个，比如说它煮啊，我还吃过那种烤。 对对，可以烤着吃。 然后呢，就它夸张开口之后，你就看它咕嘟咕嘟咕嘟冒小泡、 哎、呦呦呦呦 然后吃的时候呢，因为它个大嘛，所以吃它真的是能吃到那种爆浆的感觉，就它后面那个肉质啊，因为它包的那个汁水， 它汪着一口海水， 对， 然后噗一下出来了， 有点咸咸的、鲜鲜的，就那感觉、 哎呦，那还除了这个爆浆的这个感觉之外，还怎么做这黄蚬子好吃啊？ 黄蚬子还可以，就是刚才说，除了烤，还可以凉拌， 凉拌着吃。 凉拌，比如煮熟了之后，把这个肉。包出来之后可以用一些这个拌料，然后凉拌吃。还有一些，比如说家里要有小孩，可以这个炒鸡蛋，和鸡蛋摊在一块儿，然后摊鸡蛋吃，啊，吃法比较多一些。包括丹东本地的话，可能北京不太接受，丹东本地还有这种腌着吃的，就生腌，腌好了之后放上酱油，酱好了之后直接生吃， 那才好吃呢，那入味儿啊， 吃这种原味的这种，大概这样。 它怎么吃都好吃，只要这海鲜它 鲜啊，真的， 而且它泥沙少 啊，对，这还是最。 你要万一吃一个嘎吱一下，你这个就。特别倒胃口， 是现在做口牙怪不容易的， 贵呀、 贵了。 对呀，您吃多了沙子，这胆囊也受不了、啊。 前两天，跟我们家人然后一块儿去吃海鲜，他特别喜欢吃海鲜，然后到那儿之后点，我要这个，然后上了一桌，上来之后他看了半天，一口下咔嚓一下， 哎呦， 我说怎么了？个儿了，完。牙碎了呀，新做的，然后又那叫一心疼。哎，不过说到了这个海鲜了，就是丹东的这个海鲜在运输过程当中、你们是从丹东过来的吗？ 对，我们现在是用这个专门它有海鲜物流，然后每天一运。 哦， 每天一运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每天用多少大概，然后它就运过来，然后当天运来当天用完。 哎，我看除了黄蚬子之外还有黑蚬子。 对，黑蚬子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花蚬子，它其实是一种， 它有点小，对吧？ 对，有点小，它个头小一些，但是它这个就是，肉小吧，然后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做这种辣炒，辣炒比较、 就爆炒的， 对。然后辣炒的话，它能就是因为肉小，它吃辣麻辣味来刺激大家。像黄蚬子呢，因为肉比较厚实，要吃这个原味一些更好一些。 嗯 啊，还有一种是白蚬子。白蚬的话，一般就是像您说的 是 烤着吃， 还有吗？ 做汤也可以，就是烤着吃是比较常见的。白蚬子是这三种蚬子里面味道最鲜的。就是咱们说这个，它是为自己代言嘛，就是海水嘛，它都不用蘸盐，不用蘸料， 直接吃， 它本身就是带咸味的。 那就更要求它的品质要好了，要不真一咬一口沙子。 是它那个吐沙也非常重要，就是 拿过来之后要养它。 我们这边是这样，就是我们是从老家这边发过来之前，都已经是吐沙吐好的，处理好了直接，因为北京这个毕竟没有这个海水啊，各方面它条件限制的嘛。所以我们都把这个沙子吐好了之后，处理好了之后发过来。 嗯， 而且运输到北京的话，是从那边选的是。质量或者个头都是最好的。 说到这儿了、我吐槽一下行吗？ 行。 前两天呀、我呢去了一家著名的海鲜餐厅，特著名，尤其在几年前的时候，哎呀，那简直就是身份的象征，真的。 哦。 然后 我大概知道了。 真的吗？然后现在呢，就是他把价格什么都下调了。然后那个也做了一些活动什么的，在家门口一直没去过，后来那天说去尝尝去吧，去了，进门就是他把价格什么都下调了，然后那个也做了一些活动什么的，在家门口一直没去过，后来那天说去尝尝去吧，去了，进门之后哎，确实挺经济实惠的，真的经济实惠哈，比如说大梭子蟹，78一斤， 哇、可以， 一斤得有两三个， 便宜啊，那便宜， 78对吧？ 不贵不贵， 我想这像我这种对吧？走过路过不能错过的人，78一斤，一斤两三个，我想那我自己肯定没问题了。来点吧，特别大方，给我来两斤，然后就进屋了。过一会儿，螃蟹一端上来，哟，我鼻子没气歪了，我忍了半天没忍住，后来还是想了想，还是那个，你知道那螃蟹，我们那一桌一共是五个人，然后点了六只螃蟹，两斤嘛，点了六只螃蟹，没有一只螃蟹是健全的。 哦 哦， 缺胳膊少腿的这种吗？ 就是最最最最最惨的一只螃蟹，钳子腿都没有。 那这什么意思？这是 就我那只螃蟹啊，属于卖相完好的 啊， 一只钳子，三条腿，我专门数了一下，然后你再往起一颠啊，特别轻。你说这个行吗？那我想也不能为难商家，你看我做餐饮节目的对吧，都老大不容易的。我想了想把经理叫来了，我说你看你这螃蟹哈，这怎么回事，这你得给我一个解释。 对呀、啊、缺斤少两的。 经理说我们78一斤的就这样。我说哦， 就这残兵败将的吗？ 你告诉我一声，那个那可能是在争的时候他们打起来了。哎，这经理的原话呀。我说哦，谁赢了？那我只能这么问了。 啊， 后来想了想说，那您说怎么着吧，那我们这一批货都是这样，那只我说那你们就别上了，你78一斤对吧，你这个太不合适了。 对呀。 后来想了想，他们处理还算及时，后来说那我给您退了吧，就退了。但是我就琢磨，其实海鲜是有风险的， 对 对吧，开海鲜餐厅其实是有风险的。 对对对， 第一要求它的鲜活度， 没错。 第二就是像这种活物啊，是不是这种卖相 很重要， 特别重要。 对对对对，它这个包括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尤其是螃蟹嘛，它更容易这个磕磕碰碰啊或干嘛，显得可能还好一些，因为贝壳类的嘛，它只要有氧有冰就 OK 了嘛。所以这块的话，就是我们要梭子蟹这块，我们是就是在运输的过程中包装这块特别注意。 你那个断腿吗？ 我们断腿的话就留着自用了。 你看看、这就是良心商家。 所以啊，真的有的时候呀，不在于你的姿态放下来， 嗯， 在于你姿态放下来的同时，你要把真正好的东西给大家。 对， 对吧，你光放姿态是没有用的。是78一斤是便宜了，但是那蟹我还掂了一下全轻的，那肯定空 空壳的，那 空壳了。 你要是前一段时间吃的话，它也确实是不是时候。 你等一下，就是3天前。 哦，3天前、啊。 它好歹好点吧，或者是说你即便空，你爪子至少给我留4-5个，对吧？让我嘬吧嘬吧。 嗯。 是吧？满桌加起来还不够10个呢。 这就有点坑人了。 对。 所以我说，其实做海鲜餐厅挺不容易的哈、 嗯。 一会儿我们再说一说怎么不容易， 好 吧？ 好。 好，然后我们再说一说这个螃蟹的事儿。 其实我觉得它可以留着做螃蟹粥，什么海鲜粥不都行吗？ 经理叫有你这聪明劲儿，他就不至于现在这样了，你知道吧？赵琦说了，丹东我去过呀，北京出发软卧睡一宿就到了，大黄蚬子小烧烤，宵夜简直无敌了。 无敌了，哎呀，真是厉害了哈！ 是这样。 咱呢一边也可以说说海鲜这事儿哈，同时呢，咱也可以聊一聊，今天我们有一互动话题，您为了吃什么而排过队，排了多长时间，吃的是什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包括您排队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一个小时，有俩小时，您都做些什么时候做些什么事儿来排解这些时间呢？ 对， 对不对？ 同时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您最喜欢吃的海鲜是什么啊？您最喜欢去的哪家海鲜餐厅都可以推荐给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微信公众号，等待着大家的参与。 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成长是一个过程，如果不能让脚步飞扬，那么就该让思想插上翅膀。北京电台温馨提示：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改革铸就新时代，书香献礼新征程。8月22日至26日，北京国际图书节与你相约顺义新国展，文化盛宴精彩不断，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0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0奥莱新贵开幕季， 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十年， 列布更好， 列布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1，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全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刚才我们节目里还提到哈，明天就是咱们24节气的处暑了，也就意味着这个暑热天气将会离开我们了。明天是不是天气就快慢慢的凉爽起来了呢？ 应该说是这样啊。这处暑节气以后呢，北京的天气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白天一般来说呢，最高气温在30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普遍就是20到21度了，应该呈现出一种啊，就是早晚凉爽舒适。白天较热的这样一个天气特点，应该也可以称为就是暑热进退，因为空气湿度啊较前期啊开始下降了。那么白天这种较热的天气跟前期的那种湿热天气也不同了，是吧？应该整体看呢，特别是一早一晚感觉是非常舒适的。 对， 那么未来这个4-5天呢，就是说从明天一直到周日呢，北京啊都将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呢也这个符合这种啊，这个处暑节气后的这种天气特点，最高气温呢在31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在20到21度。那么尤其要注意，就是山区啊，夜间的最低气温啊要降到16到17度了。 哦， 这个早晚啊就已经有点初秋时节的凉意了。 对， 整体看天气不错，是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 嗯，那其他咱们全国的一些旅游的城市天气又如何呢？ 重点还是未来这3天啊，注意东北地区这个大到暴雨的天气。 嗯， 现在目前就是有一个双台风啊正在北上，一个呢是经过咱们国家的东海、黄海，然后一直奔辽宁啊，到达最终要到达呢这个内蒙古的东部，还有一个台风呢是在日本，经过日本向北移动，进入我国啊咱们的黑龙江省。所以呢，在未来3天里啊，东北地区将有一次比较明显的这种强降雨天气过程。其中像辽宁、吉林，包括黑龙江，都会出现这个暴雨，甚至局地是大暴雨。提醒大家就是前往这个丹东，像长白山，还有朝鲜半岛，包括去朝鲜旅游，都要注意防范了。 嗯。 另外呢，就是咱们国家就是西南部地区呢，像云南和贵州等地，还有也有这种大到暴雨的天气。特别是云南要注意防范这种地质灾害的风险，主持人。 对，好的，谢谢全工给我们的介绍哈，再见。 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加味逍遥丸。

哎呀，真是哄孩子哄惯了。我们今儿的互动话题呢有两个，第一个互动话题是说一说大家排队的经历哈，就是您在哪家餐厅为吃哪道菜，或者为吃哪家餐厅排的时间比较长， 对， 最长时间是多长时间，比如说30分钟的，3个小时的，4个小时5个小时的，哎呦超过5个小时还排什么呀，对吧， 我的天，您就直接去趟丹东吃得了。 那大家呢可以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也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最喜欢吃的海鲜是什么哈， 对， 当然收音机前各位丹东的朋友们可以出来冒泡了啊。我们这一节节目给大家找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哈， 给您送海鲜了。 对，所以丹东的朋友们可以出来冒泡，说一说您在北京的情况，说一说您家乡的情况，好，可以让我们这个收音机前好多没有去过丹东的朋友们多一些了解。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那小黄人报一 FM87.6， 那是我们， 对对对 哈，另外那不是我们啊，还每次都得说这话啊，要不然大家都说发了没理我们，因为您发错了，那真不是我们， 您炒作了。对吧，赶紧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余娘海鲜餐厅的创始人丹东人老徐，您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我今天这嘴也开始拌蒜哈。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知名媒体人秦周彤，老秦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都老子辈儿了，怎么让我一这么一说， 周彤一想我跟老徐来亏了，都变老子辈儿的了。 对呀， 哎，刚才我第一眼见老徐我还在想，老徐不是应该对吧，那样我还心想这是老徐家的儿子小徐，后来发现哦不是，你看人保养好吧，吃海鲜吃得好 吃， 对吧，蛋白质多嘛，是吧， 啊， 哎，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丹东的海鲜，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不过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微信吧。 好嘞， 诗法飘飘说了，丹东人报道，有他说的是发了个叉子的叉哈，啊，有叉子吗， 叉子是一种就是玉米面发酵然后类似于面条然后一种食物，就是主 食 吧， 主 食、哦，相当于玉米面的这种面条。 哦，吃的时候是用海鲜拌吗？ 不，它这个一般两种做法，一般最常见的在丹东，但是它可以用海鲜炒，就它，哦，像炒面那种做法， 炒面呗， 它用咸的肉，然后加点这个鸡蛋或者肉丝儿，搁点这个韭菜段，然后一块炒出来吃。我们这儿餐厅也有， 真窜 啊！ 还有一种就是汤，就是带水煮这种调汤的这种，就汤叉的嘛，一个炒叉的两种做法。 哦，就是玉米面的面条对吧，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比面条它是圆柱状的，不是扁的，是圆柱状的 玉米面的饸饹， 哎， 饸饹面 有点像饸饹面 是吧， 对对对， 你吃过吗， 吃过，他， 哦， 那个一个是炒傻子，那个我们家孩子来点那个，一去了以后说，来一那个黄面条就说的那炒傻子， 它是口感更筋道吗， 它不是口感不是筋道，就 它 是 味道，它因为是发酵过的嘛，它是带点这 发酵过的， 对，它这玉米面是发酵过的，所以呢它带点这种酸酸的， 哦， 然后呢可能是刚一吃不太适应，会觉得有点这种像酸臭这种感觉，但其实不是，它就是发酵完自然而然带的那个味道， 哎，那有点像我们陕西的那个浆水的那感觉， 哎， 对， 哎，对， 浆水面是吧， 浆水面， 对，类似 那个， 类似这种， 对，北京朋友吃这个不在话下，我们喝豆汁长大的， 那是， 哎，这味道应该很熟悉， 那也没那么重，还没那么重， 所以湿发飘飘放心啊，有叉子，炒叉子汤叉子都有，好吧，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 ZGP 说了，汇聚的外婆家不到11点我拿的号，将近2点才排到的，每天的午餐晚餐都排队，去晚了连号都拿不到，为什么呀，性价比高呗， 对呀， 行，大家继续来告诉我们啊，您排队的这个经历，同时呢来说一说您最喜欢吃的海鲜是什么，我们来说一说看看丹东还有什么特有海鲜，我们既然说到螃蟹了， 对， 我们说螃蟹吧，这丹东的螃蟹和我们吃的比如说大连的呀，烟台那种梭子蟹有不同的吗， 它是不太一样，就是说品类的话， 哦， 都是梭子蟹，但是呢因为它海域的关系，主要还是海域的关系，它这个像丹东的这个梭子蟹呢，就是我们一般叫顶盖肥，就是它多大的壳就里面就有多大的肉， 哦， 它不会是那种 那么饱满的， 不会很空，比如像这个可能南方海域或者其他海域，因为这个水温的关系嘛，所以它那螃蟹像您刚才说的，看到这个比如说壳剥开之后里边可能发空， 对， 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它的价格可能在北京市场确实有的梭子蟹卖得很便宜，但它不是丹东梭子蟹，就刚才您说那个价格，就是点餐的那个餐厅点餐的那个价格，就是如果说丹东梭子蟹在本地进货，这个价格也下不来， 哦，都拿不到， 对对对， 哎呀， 哎，现在是吃螃蟹比较好的时候吗， 现在还没到，现在因为它现在这个还属于第一休渔期，然后螃蟹这个现在还这个吐完黄，然后还没有 长出来， 还得再养至少半个月以后吧， 差不多得九月份， 对，九十月份 。 那能告诉我现在是吃哪种海鲜最好的时候吗？ 现在海鲜，老实说啊，现在海鲜它这个，因为到六到八月份嘛，它这个属于休渔期， 嗯， 然后现在可能更多适合这种小的贝类， 小海鲜， 小海鲜贝类这些，比如说这个，像什么蛏子呀。啊，这个，包括刚才说的蚬子呀，还有一些，再就是一些海鱼，海鱼受这个季节影响还相对少一些。 对 啊， 哎，你看啊，就是这个，说到这个什么，从上往下数嘛，那个渤海、黄海，然后东海、南海， 嗯， 就是咱们这个国家这个沿海这一溜，这个热带海域的那个水产呢，就是没有那个冷水海域的好吃。 对， 那你要是到了那个， 因为冷水那肥，它有劲儿。 对对，它长得慢。 对， 然后它那个，你比如说啊，就是咱们那边靠近那个，朝鲜那边的那个海域的，那个表哥家那个大扇贝，那都是那个比手大的扇贝啊。 特憨。 特别粗，那个你想一个吃饱了，它能 还真是， 对，它都是那种，就是而且呢，就是你现在好多地方都是休渔期， 嗯， 那个吃小海鲜的时候，正好就是北海的，是那个就是北边海域的是最肥美的时候， 对 啊，这时候应该是吃那个小海鲜的时候，又赶上夏天，坐在摊上是吧？ 那感觉哈， 来点啤酒，然后吃点这个，哎，多棒啊！ 老带劲了， 老带劲了。他除了那个炒啊，辣炒啊，然后那个清炒、辣炒，然后那个烤，煮也行，蒸也行，反正就这几种吃法嘛。 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吃的小海鲜的几种做法，第一个是辣炒蛤蜊， 嗯， 就是一定要那个还有姜葱炒，就是佐料要大， 嗯，对。 但是你别怕它鲜，没关系，它盖不住它那鲜味儿。吃到嘴之后，尤其那蛤蜊炒开之后新鲜的，它嘣儿张开口，然后拿起一半一嘬 就进去了。 哎，对，然后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然后配着小酒。我特别喜欢吃辣炒姜葱炒，很喜欢吃这个。 嗯， 然后如果是好的虾，就白灼，因为它真的是能吃出食材本身虾的那个甜味儿来哈。 对。 哎，丹东海鲜里吃虾多吗？ 虾也有，虾丹东本地有一种虾叫东方虾， 嗯， 它其实就是咱们以前说的一个叫对虾。 哦。 啊，就是那 大的吗？ 大，它这个 虾嘛， 就是它当然了，它这个有小有中有大，然后也有挺大的。然后刚才您说那个做法，这个虾的话，在丹东除了这个就您说正常白灼之后，丹东还流行一种吃法是生酱。就是这个生虾之后用特殊的这种就是酱料啊，然后调料之后 腌它， 腌好， 嗯， 大概是比如说这个腌几个小时，或者说十小时、八个小时之后，腌完之后直接来吃， 生着吃， 特别鲜。 哎，这有点像宁波的那个醉泥螺啊，醉蟹的那个， 对 吧？ 对，有点类似，有点类似。 那个泥螺它那儿也有， 也有 啊。 凡是那个江河入海的地方，那个泥螺都特别肥美。 那边泥螺怎么吃啊？ 泥螺我们那边是这样，就是老家话，他们要有老乡的应该能知道，叫 好多老乡来报道的， 叫泥溜子， 泥溜子 ，叫泥溜子 啊， 就是它因为长得那个。就是地溜圆那种感觉是吧，叫泥溜子，就泥螺。然后我们一般也有这种就是腌好的这种，就像咱日常能吃到这种带点酒的酱哈。但是还有一种吃鲜的，鲜的是辣炒，就这个季节也有，就是刚出来这种，但是稍微吐点沙子之后，然后就用这种辣椒然后直接炒吃， 爆炒出来。 对，爆炒出来。但是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不常吃这个，他可能不太会吃，因为他有一个里边沙包是在最里边，就是您嘬的时候必须嘬那个， 大家避一下， 对，那要咬一下，然后 咬 断了它。 有时候要吸不准的话，可能连那个泥巴就出溜一下，就全进嘴里了，那个没法吃了。 太着急了， 那就别嚼了，直接咽吧。 是。 所以那个吃那个的话，就吃这种鲜的这个泥螺，可能得需要一点技巧，或者常吃的知道啊。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店里也卖过一段时间，然后还是老乡点的比较多一些啊。 嗯， 会吃吗？ 对，会吃一些。对， 你看说的老乡这边好多呢。张银就说了，在京30年的丹东人，我来报道了，我最爱。炒渣子是吗？和黄鲜 碴子 是吗？ 炒叉子 啊， 就还是刚才那黄面条， 对，炒叉子，但他用另外一个字儿啊， 对黄鲜的汤煮面条，哎呀，那是全宇宙第一的好吃，太香了。 嗯， 还包括他，包括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是一个姐们张姐，就说赶紧说一下，我都快下车了，咱餐馆在哪儿啊？ 这个仔细听啊，然后那个一会儿我们会告诉大家，反正我跟大家说一下大概的位置啊，要不然人家以为是我们这个那个什么呢？嗯，我真是 听众问好几个都在问， 真不是做广告。这大家也发现了，我们近期会给大家推荐这种特色的，但真的是这种物美价廉的哈，这种。然后的一家呢是在东直门 一家呢是在劲松， 对，劲松、 两家、然后大家呢可以去那儿找到乡音这种感觉。哎呦，我们有朋友真是太过分了，像这样以后发图片的朋友直接屏蔽就好了。Blue Case， 然后呢发了好多这个海鲜的图片，这不知道您在哪儿吃的哈，包括有这咖喱炒蟹，哎，不是姜葱炒吧？这应该是把黄炒出来了。然后还有、 大龙虾， 是，然后还有这个什么、 赤裸裸的炫耀， 这是什么呀？这皮皮虾，哎呦，我特别头疼吃皮皮虾， 不知道怎么包是吧？ 我每次都被 扎 扎 手， 扎手是吧？ 扎完手扎嘴，你知道吗？ 对对 对， 就是扎的鲜血淋淋的，但 是还放不下。 哎，可是我看那个天津朋友他们吃皮皮虾、特老练。先什么还有靠口诀呢哈，先什么舒展筋骨， 就翻一下嘛、 翻 一下 让他做做操， 对，然后他那个皮儿就稍微跟肉脱了一下，脱了一下把腿再拽掉嘛，拽掉然后他从那块就直接给掀开， 对，他们一掀开之后一整溜肉， 对， 一点都不掉。 你们那边丹东也吃皮皮虾吗？ 是，我们也产皮皮虾，产皮皮虾，然后其实这个皮皮虾我们叫老鸭叫虾爬子 啊，这个 叫虾爬子，然后他这个它和这个梭子蟹有点这个相似，就是跟这个其他这个，比如说山东那边啊，或者是其他海域啊也产，然后但是它的特点就也是这种比较满黄这种，尤其这种母皮皮虾嘛。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这边除了这个日常的这种就是白灼的这种吃法，还有一个就是腌，生腌皮皮虾。 用什么腌？ 就是也是用调料，但是它不放酱油，就是不放这些生抽这些东西，然后会有一些搁点酒啊或者其他一些调料，然后给它腌好，一般腌到这个12小时左右，第二天可以吃了。这个腌好腌完的特别好剥皮，两边一剪，然后直接撕开了，就是比那个煮熟的更好剥皮剥一些、但是这个原味很好吃，但是有的人可能吃不惯生的，不一定能接受得了。 我能吃得惯、我特别喜欢在皮皮虾满黄的时候吃、就背上的那一条、就那一条因为稍微有点硬很好，吃起来之后特别有口感，就是尤其跟它那虾肉那个嫩 对 比起来， 对对对 对，那个很好吃，越嚼越香。 那是它的那个膏是吧？ 对，我们那边反正就叫黄，也叫黄， 那叫黄 那个超级好吃。 哎，现在还有一种那个就是这一年才见的比较多啊，就是那个太监蟹 啊， 是吧？就是那塔奇蟹， 塔奇蟹，也叫那个小姑娘蟹， 小姑娘蟹， 这是什么蟹、 它是那个公蟹啊，就是它那个蟹是要靠那个就是出生之前，然后才能那个就是分出来公母的嘛，然后它要么是公，要么是母，结果那个变成了一个既公非公非母， 对对，介于中间地带的， 介于中间，所以它呢有膏有黄， 哇、 然后它那个鳍呢是公鳍的，就是那个公蟹的那个鳍，就是那个肚子底下那块是一尖的嘛。然后母的呢是圆的。 对。 但是它呢是介于这俩之间。 它椭圆形的。 它是一个对比那尖的胖，然后比那圆的要窄。然后原来我弄不明白，我还那个跟那个杨大爷我们俩还讨论过这事儿呢，说这个肯定是那个人工弄的。后来问完老徐说不， 就天然产的是吗？ 他是 自己生长， 自己没变好。 可能他比较犹豫。 他那个， 我估计这蟹应该生在10月份，你知道吗？比较纠结，我到底应该是站这边还站那边，没想好，然后生出来了。 就这个蟹也挺好吃，这蟹它长，但是有一点它长不大，它不会像大公蟹、大母蟹长那么大，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就不长了。但是 他放弃了，他生气了。 但是像那个秦姐说那个，他是属于什么叫膏黄一体，就是但是他黄也不是特别多，膏也有一点，但是这种蟹呢，就是成本会很低。在这个季节的话，比如说这个母蟹还不太满黄的时候，公蟹又不是很肥的时候，茶蟹蟹 是 它 合适 哦， 价钱又不高。 哎，我一直认为它价钱高才对的呀，因为它少啊，少见呀。 因为这个产蟹 没人要啊，你说它是公蟹，人家也不买；你说它母蟹，人家 而且它个头小嘛，个头小，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个蟹其实这个东西吃起来也很好吃。 对，你想它膏黄一体多好呀，对吧？一只蟹吃两种口感， 它这个东西就是长不大。那你肯定是来一个6两左右大螃蟹，一吃饱了那带劲， 过瘾 是吧？ 那个也就是2两左右，2-3两， 2两 啊， 2-3两那种小，差不多这么大嘛， 就跟大闸蟹似的。 比大闸蟹稍微大一些，比大闸蟹稍微大一些啊、 你看看，我们这有听众都说了，哼，我都听见主持人咽口水的声音了， 咕噜咕噜的。 我已经很节制了，好吗？ 还有那 Espresso 这位朋友啊，你不能再给我们刷屏了，你给我们发来多少照片啊？这什么时候吃的？怎么那么多海鲜呀、一桌子都是各种的贝类、螃蟹。 而且我怎么觉得他去的这家我去过似的，就看装修这感觉，特别像我吃的一家。这好像就是特别像我去吃的一家烟台海鲜，他们家那名字还特别难念， 是在中国青年报社那个楼上，叫做，我等会儿想一下啊，是一大姐开的，他们家主要是做烟台海鲜，也属于性价比不错的那种、嗯、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烟台小海鲜、 嗯、 所以你看其实就是在烟，像烟台海鲜在北京好像一直都做的还不错哈、 嗯、 丹东海鲜还真的是、 嗯、 对对对，丹东海鲜真的是这两三年哈，这两年差不多， 对，这两三年才开始 有， 你们算是第一家吗？ 但是他的海鲜呢是对， 卖食材可能有， 对，食材 店， 对，食材 有， 对， 他可能卖丹东的黄蚬子或者丹东一些其他，但是说这个纯粹的这种就是以丹东这种海鲜加上菜为主的这种，应该是 你们家应该是第一家了，嗯嗯， 所以你看我们在节目里就会为大家选取这种真正特色的哈， 嗯嗯， 说到丹东海鲜，我印象特别深，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一个朋友给我送了一箱的那个海鲜，就是丹东海鲜。 嗯， 当时吃完之后确实觉得，嗯，那个肉质的口感，鱼的口感啊，包括虾都挺好，但那样它已经是冷冻的了哈， 没问题那个冷冻， 但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好 的。它因为那个海鱼吧，打上来之后它养不活嘛，海鱼它肯定、 嗯、 它如果是活的，在速冻的情况下你随时然后再给它解冻然后再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口感呢、啊、味道都没有问题的。 嗯，说的这个排队吃美食的事儿哈，种菜的口哨说了排队。有一年春节我去哈尔滨，在当地点评第一的西餐名字忘了啊，中午我告诉你12点我去的，门口就一堆人，告知已经排到了下午4点10分。当时啊，春节的哈尔滨呢、啊、-22度好不好啊，我们都是在户外等着呀，4个多小时呀，他真是为了这口东西拼了呀。 哎，没有站到那儿吃马迭尔冰棍吗？ 那不就冻成冰棍 了。我跟你说，到哈尔滨一景就是大冬天的时候，哈尔滨的姑娘们、嗯、一个都特漂亮，大高个特漂亮。 我还见过-30度超短裙呢。 哎，真的，穿着短裙，然后拿着马迭尔冰棍、 嗯、 就直接这样吃，必须走在中央大街上。 哎呦， 这是一景， 真美丽动人。 而且他们还有一种吃法，我当时去哈尔滨的时候、 啊、 也是哈尔滨当地的朋友，然后带着我去的，一定要在中央大街的那个马迭尔那个冰棍店里头。他那冰棍店一进之后啊，门口是卖冰棍的，再往里头走是卖副食的，里头有什么哈尔滨红肠啊，有大列巴什么的、 哦、 你知道吗？他们一定要比如说买点红肠，买个大列巴往那一坐，再买根冰棍，然后呢把那个红肠和蒜肠夸夸给它掰成段，用手掰， 嗯嗯， 夹到那个面包里头， 面包里、 嗯、然后这手吃一口冰棍，然后这边吃一口这个面包加红肠或者加蒜肠， 嗯， 哎呦，人说当地人都这么吃， 是 吃完你知道吧，我们家就被顶着了，吃连着吃3天马丁林，这口都没下去，但是说这是当地特色吗？ 他们那儿肠胃也太厉害了， 经常在那儿打车嘛，就那个、 嗯、 网上约车， 嗯嗯， 打来那个车，然后有时候赶上他那个过了午饭点什么的，车里边我说师傅啊，您吃这个红肠来着吧，一股蒜香味儿。 哎呀，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哈。今天我们说到有两个互动话题， 哎，我们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一说您在哪家餐厅排队时间比较长，那家餐厅主要做什么，排了多长时间队。第二互动话题，您最喜欢吃的小海鲜是什么品种啊？大海鲜、小海鲜都行，有图片的尽管晒过来，我们不怕。 你看看这过生日的照片都来了，你看看咱这叔叔阿姨应该是过寿吧？ 过寿 吧？ 嗯， 你看看这精神头真好，这是吃海鲜吗？这是。 祝你 生日快乐， 不是福与天齐，寿比南山啊。那首歌怎么唱的了？我再想想 啊。对对，再想想再唱唱哈， 这轱辘掐了别让爷爷奶奶听见啊。 赶紧跟我们再说说第二互动话题是什么来 啊。第二互动话题就是海鲜当中您最喜欢吃的是哪种吗、 哦、 或者最喜欢去哪家餐厅都可以。琳达、嗯、说了，丽啊，你说的青年报社那叫海运人家，好像就是这名字啊，说我去吃过，还是看你推荐的，吃的感觉怎么样啊？不妨我们来回馈一下哈。 对，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您记好了是 CHWL876。接下来咱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首先来关注北部城区的环路，北二环小街桥到西直门桥的东西双方向，北三环太阳宫桥到马甸桥的东西双方向，北四环的望河桥到建祥桥东向西方向，以及海淀桥到安慧桥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集中。另外，莲花池东路东向西方向是车多行驶缓慢，受其影响呢，白云路北向南也是行驶不畅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请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高磊。 刚刚呢，我们在前两个时段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丹东的海鲜和特色菜，当然关于丹东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我们一会儿呢会继续来跟大家说。接下来这个第三时段呀，我们要主要和您说一说关于排队的事儿了。 对，我们一直在说排队排队， 是 哎呦，大家其实也不愿意吃饭之前排那么长时间队，多浪费时间呀，那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一下啊，对不对啊？ 是啊，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特别特别流行的一种方式，而且呢也是全面做了一些升级，更简单更方便的，就是口碑的 APP。 我听说了，好像有人用这个直接点单，点单完了以后啊，比如说他在单位或者在家先点上，大概卡着那时间点儿，我们就直接就奔过去了，到那儿直接吃，菜都给你上好了，特别方便， 就免去了你所有的麻烦。而且呢，你还可以，比如我不想堂食，我想带走也可以啊，就提前呢，在这口碑的 APP 上，然后进行点单，然后把菜都点好了，算好时间了，等你到了店里头，直接拿上就走。 对对对， 就解决排队的烦恼。 就包括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哟，我一开始我可能把这事忘，把这茬忘了，我直接到人店里了，你也可以直接啊，用这个口碑的 APP 点。他就不用比如说排着队，这前面不是好多手动点的吗，你得等人家那服务员过来给你点，是不是？有时候这你就等个10几20分钟呢。 而且你知道吧，我觉得用这个就是 APP 去点菜有一个好处 啊， 就是第一呢，当然有几个好处啊。第一呢，它是节约时间， 对 对吧？第二呢，它免去了你跟服务员直接面对面有时候的这个小问题。比如说呢，有的时候人一多，像这种排队的餐厅，往往服务员的心情都不太会好。当然了，这是少数啊，也有服务员心情很好的，就是有一些服务员的人太累了嘛，可以理解。而且他一个服务员一般他都要看好多张台， 对，一般都是7-8张， 他忙不过来。就是你点菜吧，你就得就特别快，有的时候你犹豫不好，我说点这个呢还是点那个，服务员说要不你先看看，我先到那桌。 就走了， 是不是常见？ 对，没错，十几分钟都回不来。 或者是，哎，服务员，你们家什么菜好吃？我们家什么菜都好吃，那给我推荐两个呗。然后他往往推荐贵的，是吧？所以你就觉得，那你说人服务员都好心给你推荐了，你是点还是不点呀？ 对， 像我这种面子比较薄的，我一般都点了，你知道吗？点完就后悔，掐大腿。所以呢，就是用这个，比如口碑 APP 点菜，你就有大把的时间去考虑。 对 啊，我到底是点哪个呀？然后都输入进去之后，你还可以翻过来再看一下单啊，不合适你还可以取消啊，你就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最重要的就是在现场排队的这段时间，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您干点嘛不行？您在大商场里，您先逛逛街。买点衣服，对不对？再去超市买点这周末需要的一些食材，您再过来吃饭，对不对？ 是 啊， 所以我们本时段的互动话题着重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您在哪家餐厅排队时间最长，吃了什么东西？ 嗯， 同时我们也做一个小的调查。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请听好了，我们的调查题目是。如果餐厅启用了这种口碑 APP 的电子自助点单系统，您是不是会接纳呢？ 嗯， 就您是不是会用？ 对，您一般怎么用？您用过了没有？如果您用过，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用它的一些感受。 我是肯定会用的， 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这样特别简单， 那当然了， 也很直接，是吧？ 嗯。 而且你知道我当时还看了一个口碑他们给的数据，特别逗，说这个排队啊，全国人均单次就餐排队时长前五位的城市，大家听一下。上海、 好、 广州、 啊、 杭州、北京和成都。杭州我确实没有想到，我想的是北上广，而且上海排在第一名，我没想到，我觉得可能北京会排在第一名。 对呀， 没想到上海排在第一名， 北京才第四。 平均时长，上海朋友会花23分钟，广州是22分钟左右，杭州是21分钟，北京是19分钟，成都是19分钟。 你看，这是平均时间，每一家餐厅它都有可能会排队。那排的长的，就像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说到的，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都打不住。所以我觉得真是挺浪费时间的。 对、 嗯、 所以呢，接下来啊，我们一会儿会连线一下，我们要连线的是来自口碑 APP 的沈小林。我们想请那个小林呢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些数据哈。其实你有时候看这些数据真的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嗯、小林。 哎，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我们刚才呢只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你们这次调查总结出来的全国人均单次就餐排队时长哈。我们一直认为北京可能会排在第一、嗯、结果没想到上海排在第一位哈。 没错，上海是全国排单次就餐排队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然后呢紧接着是广州、杭州，在最后第四名是北京。 嗯，哎，你们有过调查吗？就是基本上大家如果排时间多长时间之后就会放弃这次就餐的经历啊？ 基本上是差不多会在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就如果超过半小时之后，大家放弃的一个意愿会越来越强烈。然后等到排一个小时的时候，基本上有65%的消费者就会因此而离开。 对，我就属于这60%的消费者 啊， 我肯定也不再排了，真的。 对，哎、 我饿，你知道？ 是啊，你们有统计过，比如说排队最长的一些城市当中，他们时间是最长的有哪些呀、啊？最长的有哪一次啊？ 我可以看到这边的数据是发现说在北京等到在周末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周六周日的时候，排的最长的时间是5个多小时有顾客。 真的有5个多小时的？ 有，真的会有。有顾客曾经也可以称为最有耐心的顾客，曾经在中央大悦城在某个周五的晚上有排了超过5个小时左右。 天哪， 就为吃顿饭。真有耐心玩。 哎，那你们有没有统计，就是比如说拿北京来举例子、 嗯、 哪些商圈容易出现排队的情况呢？ 嗯，我们这边的数据显示还有点不一样哦。工作日的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最会排队或者排队人最多的是王府井商圈，然后等到周末的时候，最能够排队人最多的地方其实是在朝阳大悦城。 哦 哦，在大悦城那边是周末对吗？ 对对，是的。 哦，我分析啊，一般周一到周五可能是来北京玩的外地游客朋友比较多，去王府井逛街的，对吧？比较多。 嗯， 然后到了周末的话呢，可能就是北京的朋友下了班或者休息的时候出来吃饭的比较多，所以就集中在朝阳大悦城了。 嗯，就是周一到周五可能排队最多的还是集中在写字楼比较多的地方， 哦、 周末的时候集中在比如说这种商场啊这种度假的地方，对，会比较多一点哈、 嗯。 哎，有这种菜系的统计吗？ 什么菜最排队时间最长？ 哎，真的，我们可以问问大家哈，就是比如说川菜排队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估计可能这个就是个人化的这个建议了。哎，我想问问这个小林，就是你们这个口碑的 APP 升级之后，你们有没有过这种计算，就能够为我们食客节约的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 如果是采用手机点单的方式去就餐，那么至少会节省20分钟。这个20分钟是怎么算的呢？就是你是在出门前，这个出门前就点好餐了，那么等到走到那个就餐的餐厅的位置，那个餐厅同事会把你所要点的菜已经准备好，这个其实就是路途上的时间给你省进，然后还有备餐的时间也提前有帮你节约下来，所以其实至少是20分钟。但如果久一点，你要是说提前，你就提前一个小时就定啦，那个提前多久当然你节省了多久。 嗯，就是人在路上菜在锅里呗，我一到地儿就能马上吃， 是 适合我这样的嘴急的人。 嗯，而且还能够保证咱们到那儿一定有味儿，对不对？ 对，有些餐厅如果你提前预定好，其实是能保证有味的。 嗯，这个使用方法上面操作起来会很难吗？ 还比较简单，就是打开，我们通常打开一个口碑 APP， 然后呢选择你想吃的那个餐厅，然后输入进去之后呢，它会有一个点餐的那个按钮，然后我们点餐进去之后呢，再选择你想要就餐的时间，比如说现在是6:10，那么你想要在7:10到，那就选择7:10，然后再按次序选择你想吃的那些热菜冷菜，全选好之后再下单，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其实我是可以有具备一定的预约功能的，对吧？ 对，其实是含预约功能的。 哎，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很方便啊。因为我原本其实以为，就比如说我要在去的路上，或者我马上出发了，我给他点上，因为商家不会太等你嘛，你去了之后拿走或者什么的，人做好了放在那儿。但是刚才听小林介绍，他应该是比如说我6:10，但是我可以点说我8:00到，也可以，他会根据你的时间的长短，然后来就是安排你的 实时备餐， 对吧？安排你出菜，这样就保证你随时去了拿到的是热的或者新鲜的。 是的， 对对对对对。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啊。因为很多， 对，因为对食物，因为对食物来讲，这个温度是能够取决于口感的好坏嘛。如果冷了，这个菜肯定是不太好吃。 而且这个新鲜程度也很重要，对吧？ 哎， 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好。 对，哎，那咱们这个口碑 APP 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吗？ 手机简单是现在我们主打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平时如果你在上平台，可以搜索一些特色的热门菜系，比如说北京的很多卤煮是很有名的，你可以在口碑平台上输入卤煮这两个字，那么你就会搜索到附近都有能够哪些餐厅能够提供特色的卤煮的，然后或者说是每逢腊八的时候我们要吃汤圆吃饺子，那你输入汤圆，那么会在那天出现附近餐厅汤圆的排行榜。 就是方便大家有一个推荐，是不是啊？那咱们在这个 APP 上是不是也可以直接买单呀？ 如果这个餐厅是接入了手机点单这个功能，是可以直接买单下单的。 目前北京合作的餐厅多吗？ 有100来家左右，但是其实是这样，很多的肯德基、汉堡王他们都已经支持口碑 APP 点单了，所以这个数量其实是分布在老百姓周围都有的。 而且它肯定在不停的在增加，对吧？ 对对，还在持续在增加当中。 对，我看到了界面上有扫一扫付款码，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后面的预点餐和外卖，是吗？ 对， 哎，这个 餐是一个到店的服务。 这个预点餐就是到店的服务是指的意思，就是说我要 人到店内之后，你可以那些免排队，然后不用呼喊，等待服务员过来自助点餐，然后一键付款，这个到店。 明白了，其实就是到店之后坐到那儿，我不用担心服务员照顾不到我，我自己照顾自己就可以了。 对 对, 对， 这个也很简单， 对, 对 吧？因为你越是排队，为什么要出这个功能呢？就是你越是排队，服务员越忙嘛，忙不过来，他肯定就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忽略你。你这样的话呢，就不用着急，也不用上火了，你就自个儿坐那儿，自个儿踏踏实拿出手机，拿出口碑，然后呢，在口碑的 APP 上，然后点一下就好了。 对啊，也给你节省很多时间嘛。 这不错，这个好的，谢谢小林，非常感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那先问问我们两位嘉宾呗，两位有用过类似的这种 APP 的点餐的方式吗？ 我们先问一下周彤好了。周彤这一天 我不仅是那个用过这个只这个口碑网的这个啊，我还那个推荐给朋友。你比如说那个我香山有一个朋友，他那个3000多平米那个营业面积， 哇， 做了一个餐厅。 嗯， 尤其他做那个下午茶，赶上六日的时候，那个人山人海，就是就不说他名了啊，就是这要不然有做广告嫌疑了。 嗯， 然后他那、你想他院里边还摆桌什么的， 嗯、 然后所以他把这个就是我给推荐这个口碑网的这个 APP 这个点餐的这个特别方便，就是服务员少。来了以后，你说你选好了以后，你直接在那个手机上就可以点了，真的是解决了很大的这个压力。就是你想一到那个 饭点 秋天是那个下午午饭那个旅游季节的时候，那个人得有多多呀？ 嗯， 他根本就忙不过来，上菜本来就慢，然后那服务员都全传菜去了。然后所以就干脆就自己点就得了，解决很大问题。 嗯，对对对。 哎，那刚才呢，我们是代表这个食客哈，我们问问这个代表餐饮的，对，老徐。 嗯，我们那边现在也在用这项功能，就是点餐、手机点餐的。这边我们现在用的是更多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客人呢？就是常来的这种。 哦。 常来的这种，他对菜品比较了解、比较熟悉。然后像刚才那个秦姐这边说的，这个有一些客人，他这个。可能服务员这忙的时候来不及点啊，或者不能及时点、啊，他们又知道想吃什么，然后他们随时可以通过手机自己下单， 嗯、 然后那边就做了，然后还节省时间， 对、嗯， 然后也能对店里边然后节省这个人力这一块。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了。 对对对，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是 因为现在对于餐厅来说啊，就是比如说有一大、很大的成本，就是人员成本。 对， 就人老不够用， 嗯、 尤其像他们这种，像老徐这种，他老排队的餐厅，他到了饭点上或者到排队的时候，他人手真不够，一服务员他恨不能盯十张台这种哈、啊， 差不多这样。 所以他们更希望能够有这样的点餐系统出现，就自助点餐系统。 对对对， 然后就。可以自助下单啊、 对，就解放了大家的这个工作量嘛。 对， 而且大家体验度也非常好。我到那儿我不用去等，对吧？我直接点完了以后，可能我马上就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阶段，然后 自助下单啊、 对，就解放了大家的这个工作量嘛。 对， 而且大家体验度也非常好。我到那儿我不用去等，对吧？我直接点完了以后，可能我马上就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阶段，然后马上一会儿可能我们这个菜品就出来了。 嗯，对。我看了一下它的界面哈，还是非常清晰的。然后比如说它有这个送外卖的这个。然后包括呢，哎呦，连滴滴出行都链接上了哈， 嗯、 还有高温津贴天天领，并且它有很多的活动，像这种超值抢购的，就是比如说原本卖20多块钱一碗饭的，现在卖10来块钱这种，还有它会根据你所定位的，告诉你附近有哪些餐厅在优惠， 嗯， 这个是实时更新的， 它那个优惠信息特别多 哦。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啊， 嗯、 大家全扎在那个，尤其是快餐。 对， 你都得排队点餐， 是， 尤其是那些肯德基什么 麦当劳、啊、 这些，就是快餐 对对对， 尤其是汉堡王什么的慢，他点餐慢，所以你就用这个特别方便，点完了以后直接那个到那窗口取餐就完了。 哎，对， 然后你那个点完了以后，就看那帮人在那排着队等着那个点餐的， 就特有满足感。 哎呦， 哎，你这人还真是跟我一样， 幸灾乐祸， 幸灾乐祸。 我觉得现在好像这个，但是好像用这种电子的 APP 点餐的朋友还不是特别多。 就是他有很多原因，可能是有的朋友啊，他没有发现这个功能， 是吧？ 嗯，他主要呢是这个支付宝呢，这个大平台呢是在南方做的特别推广特别好， 哦、 北方这块呢稍微晚了一步，大家伙还没用惯这个呢、 嗯、 其实它上面集合的东西特别多，嗯，包括像那个什么出行，然后去旅游过程当中你订那个房子呀什么的， 订酒店， 嗯，我现在都习惯使这个，不是酒店，它有的民宿什么的、 哦、民宿 是这个啊，特色民宿使这订也特好。 嗯，行，我们这么着先进一小段广告，然后继续回来。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任嘴领路，瓦乐由心前行。 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我们在这一时段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超级好用的口碑 APP。 嗯， 啊，真的，我刚才呢是在介绍过程当中就同时下载的，下载的非常方便。然后在登录的时候，他会问你是用支付宝登录呀，还是用这个淘宝的这个什么登录呀？我选择是支付宝登录。登录上去之后，你就看见它的这个页面上面了，然后会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美食啊、休闲娱乐呀、什么滴滴出行、电影票什么都有哈。然后因为它是阿里巴巴旗下的， 嗯嗯， 所以你想它的外接平台口得有多少啊？ 对 啊，是吧？然后最关键的是他们的这个优惠活动真的多。然后比如说那个，我看到某家豆浆原价卖五块，现在再卖一块，就类似于这种。但是最最关键的是，现在很简单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口碑 APP 的这个点单功能。 嗯， 所以我们也问了一下听众哈，就是说如果餐厅开通了口碑 APP 的手机点单功能，吃饭呢不用在旁边长队，您愿不愿意使用？愿意或者是不愿意？如果不愿意，要把这个原因最好能告诉我们哈，我们也替他们来做一次调研，好吧？大家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让这个口碑 APP 看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听众的这个各数主义 己见。 对，你瞅我这半算半的哈。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肯定都愿意吧。 反正刚才我们在问这个老徐来着，老徐是觉得对他们餐厅来说是很方便的， 是吧？ 对， 因为他节约人力嘛哈。 对，嗯，包括一些老客人，他喜欢吃什么东西，自己知道情况下，他也可以先点，然后他这上菜速度也会快。 对， 比如我， 对对 对, 对， 因为你都了解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它是有两种，就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说的口碑 APP 的两个功能，它当然其他功能很多，我们帮大家捋一下，它其他功能非常多，我们今天只说了两大主要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比如说你可以预点餐， 对。 啊，你可以现在正还没下班呢，啊，然后想到我八点钟下班，哎呀，那我现在呢先点上，我点某某家的什么什么，然后通过口碑 APP， 然后把单点了。 嗯， 你说我八点钟去取餐，这个时候呢，等到您八点到了之后，您拿的是最新鲜出锅的。 对， 因为它根据您的时间，然后给您来现准备。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现在六点半了哈，晚上我七点半估计下班能到店里，然后把位子订好了。到店里之后往那儿一坐，哎，开始用手机点单， 嗯， 对吧， 就堂内点单， 看着别人都叫服务员点菜，服务员结账，服务员什么，然后您这儿很从容的啊把单一点， 嗯， 然后过没一会儿您这菜就来了。 是， 这两种方式确实都是能够极大的节约我们大家排队的这个时间的。 所以我们也重复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想问问大家，如果这家餐厅开通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口碑 APP 的手机点单的功能，吃饭不再用排长队，您愿意用吗？说说您的理由，比如愿意，哎，您觉得怎么方便了？如果不愿意，我们更想听您的一些意见啊。 对，子健就问了，说 APP 是先付款还是后付款啊？对啊，万一有人爽约怎么办呀？这分两种情况，刚才我们跟老徐作为商家代表还跟他沟通了一下。 嗯，是， 第一种呢，就比如说您是要外卖拿走的那个的，您肯定得先付款， 那当然， 万一点完不去呢，对吧？ 嗯， 然后呢还有呢，就像我这样，当然我不会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到了店里的 堂食， 坐那儿堂食的你可以后付款。嗯， 哎， 啊，所以这两种我觉得还挺人性化的， 就是看看大家怎么选择呗。嗯， 对 啊，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来互动交流。 嗯，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电、送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2，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路况。崇文门内大街的南北双方向，台机场大街的南北双方向，崇文门西大街主辅路的东向西方向，北京站西街的东向西，前门西大街的西向东，往景南口的南北双方向，南河沿大街的北向南方向，北池子大街到南池子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东安门大街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8:33了，我们来继续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高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排队的问题，同时我们要说一说丹东小海鲜的问题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继续互动一下。第一呢，就是您在哪家餐厅呢花费的排队时间比较长，同时如果餐厅启用了这种 APP 点单方式，您是不是会采用？当然了，我们另外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一说您最喜欢吃的海鲜是什么。 对， 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来自鱼娘海香海。 你被我传染了， 全都是海香了是吗？以后 对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再来一遍。 鱼娘海鲜餐厅创始人也是丹东人老徐。 谢谢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了，知名媒体人秦周彤。周彤，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才呢在前几个时段都说了丹东有哪些特色的小海鲜啊，然后说的大家哎呀饥肠辘辘的，好多朋友都开始按捺不住的开始发图片哈。 对， 哎呀，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四个人的感受？完全没有考虑吗？ 你们是吃爽了呀，我们还饿着呢呀， 都学坏了。来，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哈，好多朋友都在说你们今天说的那个海鲜在哪儿啊。我们说了这个潘家园有店，然后 劲松 有店，东直门外有店， 对， 有店啊。那个更多的大家可以问一下杜娘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朋友的说的这个海鲜的，好多朋友都在说，哎呦，说那个一般来说丹东除了吃海鲜还有别的吃的吗？老徐 啊，有啊，这个除了非海鲜类的，丹东还有一个就是挺出名的，就是水果，是这个草莓，然后这个品种叫九友草莓。它这个是原产地就是在丹东，它这个口呢就是属于这种酸甜口，就它这个甜味和这个酸味这个比例，就是我觉得目前吃到草莓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个草莓也比较出名，而且也不便宜。 现在这草莓啊都是越种越大，越种越红， 但是没草莓味儿。 对， 您那边那不是吧？ 不是，它那个就是个头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它那个口就像我刚才说那个是那个属于酸甜口。所以因为现在有些草莓外边可能是特别甜，吃起来其实也没什么 假甜。 对，假的那个好多都是，对吧？ 对。 除了草莓之外还有那大米。 大米，对，丹东因为它这个是属于这个两河水嘛，它是有江水还有海水，所以它这个出的这个大米这个质量比较好一些。然后比较有名的像这种月光大米可能大家比较听说过，然后长期这个出口日本的这种大米比较多一些。 就油性比较大哈。 对，就是蒸完了之后，就是上面好像自带一种这种油亮的这种感觉，而且能闻到这个米香味儿， 自带美颜功能。 对， 好像东北大米都不错，是不是？ 是， 质量都特好。 哎，但是它这月光米是上面还有光泽感呢。 哦， 真的。 就是看起来特别好看嘛，所以他就因此而得名。 就棒耳朵都不舍得吃了，你知道吗？ 对，他真的做出来之后，上面感觉好像是有一点点油那种感觉，但其实是没有放任何油，它会出来一点这个油的那种光亮的感觉。 哎，丹东都玩什么？有什么著名的旅游景区景点？ 丹东景区这个第一首选肯定是不用说了，鸭绿江嘛。然后这个上面还有当时这个抗美援朝时候那个断桥，就是当时真实的这个历史遗迹算是哈。然后这个可以去参观游览，而且就在室内了，基本上一下了火车旁边就是鸭绿江，很近。然后在室内的话，还有一个就是锦江山，就是它丹东市内就是上面一座山，下面一条江，就离得都很近。这室内。丹东市内比较著名的两个景点，在其他的像周边的话，就有一些景区，大多是自然风光为主，比如说像这个凤城，然后有一个叫凤凰山，啊，然后宽甸那边还有这个虎山长城，啊，它也是这个明长城的那个最东端，啊，就比较早一些，然后再就是有一些这个青山沟啊。你听着名字也能听出来啊，和我一样都比较质朴啊，有点乡村气息的这种。然后再还有一个东港市内那边有一个就是特别大的一个湿地观鸟园，就每年呢这个鸟类的这个迁徙期的时候，它这个会有很多的各种就是比较珍稀的一些鸟类，然后聚集于此，然后拍好多这个鸟类爱好者就是拍摄者经常都去那边啊，所以这些都是常见的。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孤山有一座庙， 孤山 有一个庙，然后比较出名，大家这个可能是有这方面信仰的，可能去的比较多一些。 明白。 哎，那是不是要是说，虽然说在现在夏天已经基本算过去了，但是咱们那地儿是不是也是比较凉快的？如果是在酷暑的那段时间， 就比较好的季节的话， 对，正常的话，今年夏天稍微这个 热了点 ，对，其实几十年好像今年夏天没这么热过，但是平常的话，正常夏天的话，大概一般也就在31-32度左右，就比较热的时候，所以相对于这个，尤其跟北京来比的话，那边还算是 那舒服多了， 比较凉快，对。 但是晚上凉快， 晚上基本上这个，它就是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一些， 盖被子了， 因为它挨着江边啊或者海边啊，它到晚上又特别凉， 它有海风吹， 对。而且那边的话就是四季比较分明，就是春夏秋冬的各站的时间都比较长。又不像咱们北京，可能是这个过了冬天马上就进入夏天那种感觉嘛。 是。 他那边的话，大概这个，比如说这个4月份的，可能到7月份这段时间，这个春天这个时间还比较长一些。 这么长时间呢？ 对。所以他那个，比如说这个，为什么刚才说提到那个大米？因为他这个全年的这个就是生长周期比较长嘛，因为有时候冷啊，干嘛的？所以它这个大米长的时间长，然后相对也好吃一些。 哎，我突然想起来，那边的海鲜粥是不是特别香啊？ 你他妈老说喝粥的事儿， 那 么好的海鲜你熬什么 粥 啊？ 哎呀，对啊，你去错地儿了。 海鲜炒饭吧。 我们那边海鲜因为太好，就不舍得去熬粥了，直接给吃掉了。 哎，但是有一个东西很好吃，就除了海鲜之外，我这还有一个特别好吃，就那个肥肠的那个，就他们那儿做的 半 盒肥肠， 半盒蒸肥肠，对。 好， 怎么做的呀？ 这个我们是选的就是肠，就是用肠头这一段，然后肥肠这。长头那一段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香一些，然后又不是那么腻，然后我们处理的时候自己拿回来之后再处理一下，就是把它清洗啊干嘛的。然后那个土豆的话，我们用的是那个黑龙江那种黄瓤土豆，就黄心的那种，它更糯一些。然后呢，我们当然了，这个有一些这个厨师们他特殊这个处理一下，然后最后蒸出来啊，它不像炒的那么油，蒸出来又比较软嫩一些嘛，所以这个在我们这个海鲜店里边这个有这么几种这个非海鲜类的菜，海鲜类的菜卖的也不错。 哎呀，如果哎，我们最后就是，别老给你的城市做广告。当然了，这个是你的荣誉啊。 谢谢。 另外一个就是，能不能推荐几个必点菜？如果去你那儿， 就我们店内是吧？ 对。 就是这一桶黄蚬子， 这可能是隐形菜单或者什么，就是必点的。 必点的， 就把大家真正的当老徐的朋友去了，就是必点的。比如第一次我必须点的这几个。 刚才秦姐说这个一桶黄蚬子嘛，肯定是必点的。而且我这边的黄蚬子都是从老家那边是单独选的，就是在北京的话，其他店可能也能吃到，但是相对的这个吐沙的这个干净程度，包括这个头来说，这个我应该是还是选的比较好，因为大家吃完之后，像跟您说了，我一天可能100桶嘛， 就评价很好啊。 对， 一桶黄蚬子，还有什么是必？ 还有这个手撕黄花鱼， 手撕黄花鱼，它是那个 就下酒 炸过的那个黄花鱼，在它那个焦和就是那个焦和那个嫩之间， 对 啊，然后把那个炸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把那个肉丝给挑下来，挑下来 刺儿去掉， 对，刺儿给去掉了，然后光剩那个鱼肉。 然后嚼到嘴里边的稍微有一点 韧劲儿， 那个、韧劲儿， 嗯嗯， 然后那个甜酸口，然后给拌出来的。 对，我们自己加一些调料，然后 特别好吃， 汁料这种，然后给它拌出来，相当于拌凉菜这种形式。 这是我去那儿啊，就是不管是吃什么点什么啊，就是我到那儿先坐下来以后，先点的两个菜就是这俩。 那太适合我妈去了，我妈前两天还跟我那儿叨了呢，说，哎，你说这现在超市里怎么也不卖黄花鱼了呀？没有。大黄花鱼只想吃那个老姜嘛，就想吃那个炖那个黄花鱼、蒜瓣肉嘛，也没什么刺儿，没有卖的。您那儿有啊？ 对啊，我们这货源还是比较充足，也有可能是这个市场货源都被我们给占领掉了。 好嘛， 手撕黄花鱼还有？ 还有这个 炖鲅鱼， 炖鲅鱼就是我们这边炖鲅鱼是这样，因为东北传统做法呢，就是把这鱼一锅焖，然后我们这边稍微改良了一下，就是除了这个。几种这个不同的应季海鲜那个鱼，它不固定。比如说这个季节呢，可能有这些海鱼，我们就是用这种的。然后那季 都用海鱼的， 对对，都用海鱼。然后，但是我们又在里边配了一些这个虾和这个小的这种八爪鱼，还有一些这个就刚才说这个花蚬子、花蛤。然后，因为它这几样调到一块儿之后，它是靠这个汤汁儿，然后能调出味儿来。然后把这个鱼，哎，再一炖出来之后呢，相当于集中了几种海鲜的这种 味道， 因为海鲜本身就提鲜嘛。啊，然后炖出来量还够大， 足， 听着就好吃，真的。尤其是刚才说手撕黄花鱼的时候，哎呀，香芋万在说丹东还有一种特色小吃叫叉子，我们刚才说了，炒叉子、汤叉子， 对对对对，人家还 是从开封听的。 啊，这叉子就跟北京炸酱面似的，深入人心啊！这 对对对对对， 在丹东是吃这个面类的这种主食，它是市场都那么个地位， 首选 炒叉。 你像馍馍呀。还有什么这个旭志呀、还有我们好几位的朋友，然后都纷纷发来了图片，什么香芋丸子呀，丸子更过分，真的，这烤黄蚬子 怎么那么大个儿啊， 就开口开的，哎呦喂，都能看到里头那小肉那感觉。然后还有什么这个 HWAK 呀、哎呀，全都在发自个儿家的照片，你们这样好吗？ 当然好了， 来，我进段广告，我先缓缓。 行 了，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是夜色不一样的烟火。 眼瞅着时间一分一秒的就流过去了， 对呀， 真好，终于可以下班吃饭去了。哎呦，烤大蚬子，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听众说的，说哎呦，你们没说烤大黄蚬子，说了。 哎，烤那个黄蚬子，当然了，白嘴吃也是一种风味，要蘸一些咱们丹东特色的酱料，是不是也挺不错的呀？ 蘸酱料呀， 也可以，可以， 可以吧？ 我们比如这个黄蚬子。做出来之后会配两种，一种是这个就是自己调出这种海鲜汁的蘸料，然后那湿料这种的，然后一种呢就是直接吃，因为它本身也带一点那个咸味嘛， 咸甜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哎呦。 我的两只手啊，一直在回短信，大家都在问哈，我已经给大家回复了，包括餐厅名称还有地理位置什么的，已经告诉大家了。我们这么着吧，我们最后还是要请这个秦姐哈、给大家推荐一下、除了老徐在的这个鱼娘海鲜餐厅之外。鱼是三点水那个，我的两只手啊，一直在回短信，大家都在问哈，我已经给大家回复了，包括餐厅名称还有地理位置什么的，已经告诉大家了。我们这么着吧，我们最后还是要请这个秦姐哈、给大家推荐一下、除了老徐在的这个鱼娘海鲜餐厅之外、 鱼是三点水那个， 嗯， 啊，我说的很清楚了吧？已经够清楚的了啊。然后这个之外还有哪些可以吃到这种小海鲜餐厅的地方？ 小海鲜餐厅那非常多了呀。你比如说像那个，就这个，刚才也说了，为什么要现在吃小海鲜哈？那个为什么？你看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不怎么吃那个东海的海鲜， 嗯， 对吧？你知道为 什么？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 贵 太贵了。然后但是这个小海鲜能够满足所有人的这个需求，当然它不光是那个丹东的小海鲜，它要是山东这块什么的都是产小海鲜的，但是这个小海鲜这一类呢都是黄海啊渤海啊这个江河入海口比较多，然后这个水稍微浑浊一点的地方它长得就特别好，特别肥美。这个我觉得呢，就是除了那个就是丹东海鲜这个做鱼娘这个，还有一个是丹东黄蚬的海鲜烧烤，那个店也不错， 嗯， 它也有这个黄蚬的什么之类的， 以烤为主， 哎，但是它是以烤为主的，哎，但是鱼娘它是烤的呀，什么这个炒的呀什么的，这都有啊，就是这蒸煮这个做法一应俱全。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推荐一个那个叫威海银滩。威海银滩小海鲜， 嗯， 那个叫渔夫传奇，就是那个劲松那有一家这样的店，啊，他那个店里边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这个炸舌头鱼，就是把那个就 这什么鱼啊，舌头鱼， 就是塔目鱼， 塔目鱼， 哦， 然后小的塔目鱼， 对， 然后把它给炸了，炸了以后，然后那个是炸成金黄色，那个下酒，特别棒， 嗯， 然后他这还有那个就是海鲜大拼，全是一些小嘎啦什么的拼成一块儿。也是一个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店，在农光里那一块儿。然后，哎，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那个老徐你听说，我们叫威海银滩，也就是威海银滩开头的，他们好像是像个集团似的，威海银滩那个鱼虾菜叫那个什么那个地道小海鲜，这个他这是好像是一连锁，好像哪儿都有。我就记得那个地安门那儿有一家店，就在地铁口不远。然后他们家这一块呢是那个。做的那个也是那个蒸汽锅什么的这一类的， 嗯， 蒸汽海鲜 ， 对。然后那他们家那个酱爆笔管鱼啊，然后什么那个，当然他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烟台那边的海鲜嘛， 嗯， 会多一些。我觉得这家呢是性价比是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 还有炒花螺呀什么的。 对，所以你看基本上推荐下去之后都是山东居多， 对， 是吧？ 对， 然后包括我要推荐的那家，就是刚才有朋友在说的那个叫魏明海运，他们家那个名字特别难念，就是特有文化味儿的那个魏明海运，是在那个中青记者之家，就在海运仓胡同那儿。 嗯， 然后就我刚才说一大姐本来是陪她姑娘来上学的， 嗯， 结果呢自己因为是那个 一不留神成老板娘了， 哎，对自己是烟台人，特实在，那大姐特逗，而且大姐脾气特好，这个确实实打实的说，他们家的那性价比也特别好，也是做烟台海鲜的，然后呢就是各式各样的小海鲜，然后也属于比较新鲜，因为我们有听众专门听完推荐去了，反馈也都不错，说也很好吃，什么海鲜，我喜欢吃他家那个海鲜的焖子，海鲜做的那个 焖 子， 啊， 嗯， 丹东也有这个， 还有什么凉拌的什么八爪鱼呀，啊，还有花蛤呀，什么螃蟹什么的，也属于那个特色的比较多一点， 嗯， 性价比比较好啊。 嗯， 那咱说点新鲜的吧。 好啊， 就是那个，因为大致都是这一类那个海鲜，咱们说一个，我记得原来我老去啊，就那个有一个在景泰桥那儿有一个叫那个信永泰。 信用泰，对，我知道那个， 知道那个吧？ 嗯， 他那个就是你吃饭必须得穿的简陋一点， 啊， 为什么？因为你回来必须得洗衣服。他是那个一桌一大锅大柴锅 啊， 然后你先在那个楼下选那个海鲜，他是烟台小海鲜嘛，你先选鱼，然后挑好了鱼以后，他给你盛在一盆里边，拿到后厨拾掇去了，然后你再挑你蒸的东西。螃蟹呀，啊，虾呀，啊，什么的，你挑完了以后，蛤蜊呀什么的，挑完了以后，他给你洗完了以后，拿到楼上来，你就坐那儿先吃着凉菜，喝着聊天吧。一会儿他把那个鱼拿过来了，拾掇完了呢，往那个大柴锅里一倒，然后把他那个调好的酱汁什么的倒在里边，然后就开火， 嗯， 就开始煮，然后在煮的时候往里边放上一个大笼屉，然后把你要那些螃蟹什么的全都给扔在里边，盖上盖蒸，然后他你想他一加热以后，底下煮上面蒸，蒸完了以后那个他。 蒸完了以后它出水啊。 终于来了，海鲜粥要来了是吧？ 好家伙，下笔是吗？然后它那个螃蟹什么的，那个那些汤汁什么的，那非常鲜美的一些汤汁就流到那鱼汤里边去、 嗯， 它互相影响，你知道吧？那个鱼的蒸汽又上来，这一锅鲜呀，鲜极了。 嗯， 吃完了那一身味儿啊、嗯，回家我老婆就说、嗯：“你还是洗完澡你再上床吧，不行。” 但是真鲜，哎，老徐啊，咱们这是不是也会根据一年四季的不同的这个季节，咱们的海鲜品种也会有一些相应调整啊？ 对，肯定会有的， 是吧？ 会有，对 啊、嗯，比如说秋冬季，马上咱们就是秋冬季了，这两个季节咱们吃的主要的是什么呢？ 秋冬季的话，就是除了这个海鱼还好些，一般它一年四季它都会保证。然后这种贝类的话，就像秋冬季的话，比较适合吃这个梭子蟹，刚才提到梭子蟹， 嗯， 还有皮皮虾， 嗯， 然后九十月份以后开始，这个蟹子都开始 就肥了， 肥了，然后可以吃了。然后正常的一些，比如说像蚬的这些东西也都、OK、 也是四一年四季都有吗？这些黄蚬 也是分， 黄蚬是这样，就是一年四季都有。但是比如说它可能是八月份或者七八月份，它有时候这个吐黄， 哦， 黄之后它会变得很瘦， 嗯， 甚至有的个别的时候，它当然也跟每年的季节不一样，有时候可能会变得发苦，也有这阶段。 哦、 但这时候我们就会停一段时间， 哦， 就因为它这确实入口感各方面差了一些， 哦 啊，但是它有时候也跟每年不一样，每年有的时候这个季节哎，它就不苦了。或者没有那么特别瘦，然后也可以继续上 啊！这什么原因？这是 这个可能是 跟海水有关系， 跟心情有关系吧？ 对，心情。 黄蚬的说：“我们今年心情不错啊， 对，多吐少吐两回，肉质饱满一些，哎呀，特别开心。好了，今儿的这个哎，节目结束了没有呢？哈，还有 差不多了， 我们说一下互动好吧？啊，这个。”HAWK 说了说2015年排了两个小时为了体验守望先锋游戏，为了吃一次黑松白露没预定等了50多分钟、 哦、 这你叫勤俭 啊，吃黑松白露排了50多分钟， 你注意你后面措辞啊，小心老板找你排50多分钟， 才排50多分钟， 是啊，是不是啊？那我吃杨大爷有一次， 嗯， 我跟你说有一次吃杨大爷我排了1.5小时，我那叫一饿，你知道吗？就是我闻着那味儿，我又受不了。我一开始是在他那个，就是在亮马桥那个店嘛。我一开始坐在那个店中间，后来我受不了了，因为那个味儿来回的那个，我说我真受不了了，饿得不行了。我站起来去门口了，门口不行，冷啊，你知道吗？冬天，我又进来。进来之后说怎么办呢？说我太饿了。我跟服务员说，我说你这么着，你先帮我下一份馒头片。然后再给我拿一个小料上来，我拿那个馒头片蘸那个小料吃，哎呦，吃的我香的呀，高兴的不得了。 嗯， 所以 你这应该先要一盘肉，然后随便找一个面善点的哈，嗯、找一桌，您帮我涮了这盘肉成吗、哎？ 你我跟你拼个桌行吗？ 对， 你看我多会聊天，对吧？ 对， 你瞅你，所以你要说黑松白，你才拍50分钟，至少2小时起。 我们家也是，你知道我姐夫姓董，所以他们一家子回北京一定要吃 大董啊， 吃大董、哦，你知道吗？因为他我姐夫本家姓董嘛， 吃大董喝董酒是吗？ 对，好嘛，所以每次还都去，我离我们家近的就是团结湖那家，一拍就得。得几十分钟，一个小时起。 对对对，这么着，节目结束之后，咱仨去鱼娘排队去。老徐等， 拉着老徐排队是吧？ 等半天了，怎么不说我呢？ 没事，我那这不是就是要饭去了吗？ 我那应该30分钟起，不用那么长时间。 哎，好了，今儿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我们要再一次谢谢大家，比如子健也说了哈，说这个天下特别喜欢。南山说西湖边上外婆家排了4.5小时，就为吃一口西湖醋鱼。来，我给你照下来发给他们老板看一下。 太开心了，是不是？好了，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儿做的精彩介绍，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谢谢。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我是高磊， 我是熊丽， 明晚上再见。